好，那么这个张善政啊是前任的行政院长。好，这个王定宇王委员啊，恭喜是第一位承认酒驾的，哦，他是第一位承认酒驾的院辖市的市长。好，其实这是非常严重的事情，因为他以前讲过酒驾零容忍。好，那今天呢，我看国民党的议员，好，都在帮这个张善政洗白，显然这个事情还蛮严重的。好，这个是詹江村，因为王定宇说张善政抿一下红酒五小时后开车，王定宇说首位承认酒驾的院辖市市长，那詹江村啊就说抿一下红酒过了五小时算酒驾吗？这是台湾的法令吗？亏你是立法委员，喝酒不开车，所以张善政是让司机载回家的，别说过了五小时，就算马上开车酒测也不会有问题，你是弱智吗？还是你的支持者是弱智呢？民进党是输不起还是在掩饰什么啦？哦，好，那这一位是苏翠玲。苏翠玲说啊，张善政市长几乎滴酒不沾的人，酒杯拿在手上也只是做个样子，果真民进党还是善于在鸡蛋里挑骨头，不过张市长这样还是太过于大意了，不是酒驾才危险，过劳驾车也是危险。吼，要过你公仪啊，是过劳了。吼，好，那到底他有没有酒驾？来，我们来看一下。 大概是晚上差不多七点钟前后，那个时候拿红酒、葡萄酒抿了一下。我大概是十二点左右从家里出发，各位算一下哈，抿两小口的葡萄酒，过了大概五个钟头。会是酒驾吗？ 桃园市长张善政公开承认自己抿两小口酒后有开车，态度理直气壮，可没想到这行为狠狠打脸三年前的自己。2019年，张善政针对酒驾事件发文写下：“看到肇事新闻，心里很难过。如果能事先预防，不好吗？”字字句句都在谴责喝酒开车，言犹在耳。如今自己却喝酒后开车上路， 基本上这个酒精的代谢速率平均大概是6到8个小时。所以如果说他喝完酒然后只等了5个小时的话，其实他的代谢效果其实是不好的。 酒精要从身体里头代谢本来就需要不少时间，尤其年纪大的人代谢时间更久，可能超过12小时。这回张善政声称5小时后才开车不算酒驾吧，这段话被炮轰。立委王定宇po文写下：“看到很多酒驾的人辩称只有喝一小口，时间隔很久了，但其实碰酒就不可以碰方向盘。”很酸，张善政是史上首位自己承认酒后开车的院辖市长。 他回家也是由司机载他回家，他并没有自己开车。那回到家之后，过了5、6个小时，只身前往缺水的地方。这个是很亲民爱民的这个举动。 蓝营议员忙着缓颊，但喝酒开车这行为就是不对，也让原本关心缺水事件的美意失了焦点。 哦，国民党的议员啊，帮张善政护航。那我想请教一下瑞德哦， 是， 那他到底这样算不算酒驾呢？ 我想请问一下这个红姨啊，父亲节吃个饭过分吗？ 啊， 还记得吗？ 香川， 我问你。父亲节跟母亲节大家去饭店聚餐餐厅吃个饭过分吗？不过分。但问题是，那么就在2009年88风灾，小林村灭村，然后呢全台湾呢南台湾陷入一片那个哀鸿遍野的时候，行政院当时的这个秘书长薛湘川啊，在前国策顾问那么这个林火旺啊，那典型宾馆啊他批评的西中路吧齁，公仪不应该在这个时候去这个饭店呢、啊、那个吃父亲节大餐啊，一扣印李白公，父亲节吃个饭很过分吗？我请问你最后结果怎么样？ 下台。 好、哦、为什么父亲节吃饭不过分？是时机不对，态度不对。抿一下是什么？我当下你抿一下是酒只单纯不喝进去。不好意思，张善政自己承认他也喝了两口。那就不是抿一下。抿一下是我修沾唇子的你啊，我不敢就拎对不对？那我可以理解，但你自己承认你喝了两口下去啊，而且你这两口是小口大口，不让怎样了？我那个公摊白的，就好像你酒精浓度里面有没有过标，没有人知道，意思是一样的嘛。今天那么国民党的这些议员，你要帮他护航，你讲的话要对。今天不是法律的问题，今天是以你一起。 桃园的虎不瓜，他今天桃园发生的事情，嗯，桃园今天没有发生事情对吧？哈，龙伯利的代志。 是， 今天桃园七号早上追光变黑，那你应该做什么事？你不是隔天才去看，你当天就应该去看。我哪桃园起定，卖公正文灿啦，我得好啊，我就是记者啦，哈、嗯，我安那走。我立刻，自来水公司不是在那边，因为那工变工变啊，就严重没变，晚两三天嘛。嗯。那他说隔天会好，但是这那一整天，33万的南台湾就没有南桃园就没有那个水可以用。嗯、桃园市的消防局，他的水箱车有限。嗯。我调到位调新的管机，拜托拜托，好给他集完、嗯、水箱车，因为水箱车也在不影响救灾的情况下，还有双北，尤其是台北市水箱车这么多，哎，马其林郭明栋、蒋万安执政啊，嗯，马上调来。你卖跟我讲哦，因为暗时呀、啊、半暝呀、啊，你是。晚餐喝了那两口，抿了那两口的这个酒啊，然后你说你半个点钟了已经代谢，喝了一滴酒，我个人喝了一滴酒，12个小时之内我绝对不可能去碰车子的，喝了一滴酒就不应该碰嘛，所以你张善政现在是要怎么样？改名字叫张善敏吗？抿一抿，抿一下，那就可以酒驾吗？不对，这是态度不对，还有时机不对，请张善政先生公开向国人道歉。 好，那苏翠莹议员啊。这个帮张善政说他几乎滴酒不沾。那我想请教一下彭俊豪彭议员啊、哦，因为你是桃园的议员嘛，哈， 对， 他真的是滴酒不沾吗？ 我觉得刚刚就已经说了，他其实自己都承认说他已经喝了一两口了、嗯。那所以在很多场合上也看到他常常就举着酒杯，那也会公开跟大家敬酒。嗯，所以我觉得滴酒不沾这样的说法应该不是很成立啊。嗯，对， 是你有没有看过他喝酒？ 公开场合有遇过几次，有看过他有喝酒这样。 好、嗯、好好好，来，这个是张善政这一次啦哦，被这个余信县议员嘛哈拍到的照片，哈、哦，这是他拿的酒杯，这张咱暂没有看。那这是给他另外一张，哈、哦，就是伊提酒杯啊啊，这个人敬酒，喝的也是红酒，哈、哦。那你如果看到衣服，就知道这是不同的场合嘛。那另外这个，因为衬衫不一样，这是比较浅蓝色的。好、哦，他拿着酒杯，拿着酒杯，然后干杯这样子，这是他这样算几乎滴酒不沾的人吗？哈、哦，再看哦，这个是另外他在另外一个场合拿着酒杯，哦，这是另外一个场合拿着酒杯。老实讲，这个酒就倒很多喽，这酒倒了大概七成，啊、哦，七成这样。那我想请教一下范老师，他这样几乎滴酒不沾吗？ 应该说每一 他没有喝一滴 的，都应该说每一个酒杯都不会留上一滴啊，能够喝光饮而尽，这也叫滴酒不沾。 是， 我必须要讲了，问题不在大小，嗯，关键在你态度。 是 你只要说没有错，当天晚上我有喝酒，嗯，然后我的确七点多喝完酒，5个小时之后我开车，嗯，这个东西的确是不好啊、也是不应该的。嗯哼，我作为一个父母官，我做了一个。错误的示范，嗯，我在这边跟桃园市民道歉， 是， 我觉得这就 OK 啦，嗯，你不要在那边瞎掰啊，被他们蹭，哦，我已经5个小时了，我只是抿一小口哦，多少人也可能是抿了一小口之后，因为酒后，因为每个人承受酒精的浓度不一样，嗯，有人喝一小口就醉了， 是， 所以这个事情是没有什么商量的余地，嗯，你喝一小口，你抿一小口，你喝两口，跟喝一大杯。意义都是一样的，所以我真的觉得张善政在这个地方说啊，都是民进党在那边无中生有啊，在那边把事情故意闹大，然后国民党的市议员在那边帮他说啊，说他多亲民、多勤政爱民，我觉得这都没办法去圆这件事情。喝了酒就是手不能握方向盘，这是天条，这是天条。我觉得你握了方向盘，不管你喝多少，这件事情你就错了。 好，那这个是张善政今天的回应啊，他说啊。他自己非常不乐见蓝绿对立，但绿营的侧翼显然还在选举的氛围。他强调啊，他已经指示经发局跟台湾啊自来水公司台电协调，放下选举对立的氛围，一起让桃园变得更好。哦，所以庄委员，讲伊哩有啉酒，安尼要过是绿营自己输不起就对了。 我看伊这叫做鬼扯了。你看，姜委七，迄早时啊7点。报馆，嗯，那个讲哈，那个自来水公司的董事长跟他讲，我刚问讲啊，你那讲话快，伊讲那直径2公尺，像大讲憋起了，因随去抢修，嗯嗯嗯，啊，我讲啊，恁照你讲啦，拄到这恁会安怎？伊讲，阮当然要紧修好啊，嗯，啊，无一定用胶呀。我讲啊，地方拢做啥？我一般啦，地方咧讲，因就爱开始去吊水啊，吊水， 为将会切切在时啊早上报馆以后，到张善政你下午一月八号下午去平镇的那个净水厂呀，你去偌久？超过三十点钟，这三十点钟你在创啥？你在创啥？你无水，你唔得找水。你敢那去那个平镇的净水厂行行啊？然后呢？你看完水就会马上跑到住户那边去吗？啊，所以这个现在我们教他这个其实都转移焦点啦。一个相片，你讲饮红酒，你讲抿两口，你嘛免讲抿两口，你讲啊，我饮淡薄啊。啊，我饮淡薄啊，了我嘛无影响到我办公，啊，我嘛足认真，啊，我嘛关心安尼酒，迄个水箱呀，遐个人来翕一张我相诶。所以我倒认为啊，这个代志吼，大家唔免牵拖啦。哦，无水吼，足侪所在拢会无水。那哪有说已经爆管了，你一个市长还无感？三十几个小时，你这个怎么交代？你为切切不要讲啊！你到在阿西亚到一月九号早上，还那么多人，三十万户人没有水用啊！你今嘛出来跟他讲，你无当我的拎我的那抿两口你啊！桃园市民要的是说，这段期间，你到底有没有任何的应变的一个措施？这是做要求呢？啊！你这议员跳出来，你这议员跳出来应该是讲说，市长啊，做了不好啦。三公啦，市民就是无水人用啦，你走去对啦，你做啥啦？讲这些才对啊。 是，那请教一下这个彭议员，现在事情都解决了没？ 目前还没有。但是已经复水了，但是他目前还有一些灾害、一些损害赔偿的问题要处理，这样子。那当然，我觉得他态度一向就是把这个民生问题把它变成政治问题哦。那我觉得他就推前朝、推中央，那甚至推地方民意代表，我觉得这个伤害的其实还是市民朋友啦。那其实我们可以对比过去郑市长的做法，那我们曾经也经历过几次这种缺水的危机哦。那其实他就很快利用民政系统去了解地方上的需求，那怎样满足地方的期待，怎么去调派水车，怎么去增开这个临时的供水站。 那这个张善政是不懂吗？ 看起来是比较不懂啦，对啊。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蛮强烈的对比，因为确实他反应是蛮慢的。那很多讯息其实一般民众也找不到，他揭露也不是那么完整。很多要靠去自来水公司的网页，或者是靠甚至要靠我们的新闻媒体才知道说，我们的供水站在哪里？那什么时候会复水？ 是， 对，所以我觉得他讯息提供的也很慢。我觉得这个部分真的是有蛮多需要改进的地方。 我觉得， 东海， 我就在讲，因为张善政能够赢这场选举，去年那个小选举啊，中立是非常重要的。你讲这么多，你到底做了什么？九号那天，我不是在讲他那个抿红酒，就你有时间去跟人家应酬。找拖抛拖，跑这个拖，你没有时间再去自来水那边看一下。 他只有打电话给台水公司董事长啦，其他都没做啦。 这里做什么？我要讲哦，因为这是中立很惨嘛，龙潭很惨嘛，那都是他大赢票选票的地方。你讲他这，你做了什么？ 我觉得可不是想讲，无水嘛是倒我。 哎，我倒。哎呀，无水嘛是倒。张善政今天我倒。这个就自己选的嘛。因为你看他那个反应速度很慢。老啊呢， 这未使怪老啦。 伊真正 在老啊。在拜登嘛比较侪岁。 人骨力啊。伊都是慢呐。 那不你呐无骨力，那暗时十二点家己开车去看净水厂。 那本地都应该七八点就去看，逐工拢爱去看。 七八点我都在饮酒，你其实 照道理是，早上上班前我就要去看一下，台水修得好不好？因为他这里是土木的，学土木的，直径两公尺的那个大水管要换得那么快，应该是早上去看一下，傍晚下再去看一下，隔天再去看一下，台水的工程到底要怎么样？我这边市政府可以帮你做什么？让速度加快嘛。 是，方老师， 我觉得张善政真的让我感觉到非常的傲慢。也不去做检讨，然后全部归为什么蓝绿对决、蓝绿对抗。我觉得真的没有苦民所苦啦，那个家里没有水，这么多天是什么感觉？不要说洗澡，马桶没办法冲，碗带的碗筷没办法洗，那对一般民众来讲是多大的痛苦。我觉得张善政应该是在每一个供水临时供水站，在那边跟民众站在一起，看民众怎么提水，提供他们更多的便利跟方便，而不是高高在上的坐在市长室哦讲那些政治语言。我真的觉得张善政真的你没有错了，你这次赢了，可是你觉得你未来如果这一次遇到这样停水的情况，你是这样危机处理的话，我已经看到张善政他的未来，如果他还是这种态度， 还是这样子啊、哦，用这种政治语言在对抗，然后不做虚心检讨，不做改善的话，大家会比较。 OK， 好，那我另外我们再看啊、哦，桃园，那我们看新竹市啊，新竹市议员刘康燕啊，昨天晚上哈、啊、在脸书再发文说，高虹安市长啊，连发澄清新闻稿都可以一错再错，因为他发现高虹安啊，昨天晚间发的澄清新闻稿又有一个错误。没有想到高虹安居然连澄清都可以澄清错误，还是他习惯不说实话。哦、他说因为他发了新闻稿啊，他白纸黑字说近日市政府新闻稿所指的尾款剩3000万的讯息，实际上是市政府同仁误刊。那可是刘康燕说，请问近日新闻稿这个新闻稿到底在哪里啊？市政府的官网没有诶、欸、哦，在媒体群组用尾款跟3000万搜寻也骗寻不着呢。哦，代表高虹安持117的说法，恐怕不是同仁写错新闻稿造成，而是他企图带风向，想要持续消费棒球场，想丑化前市府团队的恶意说法，因为被抓包搞乌龙后再推给无辜的基层同仁。第二个错是什么？就是从 97.5% 到变成80%，承认自己错，变成 88.34%。那他说这也是错的，因为实际上是 84.1%。我想请教一下啊、这个 iPhone 齁、 哦。是。 他有这个啊、市政府本来有新闻稿吗？ 其实就是因为高虹安、哎、他自己先出了一个这个就是文嘛，然后去质疑说新竹市的这个棒球场有相关的缺失、嗯、然后呢被变成说市府的同仁，这是很荒谬啦、哎、一个市长然后讲这样，然后市府的同仁却要自己发新闻稿再来澄清自己的市长讲过的，然后还去讲说、嗯、啊，我们的市长讲的这些数字是不对的、嗯、这样子。我觉得这个在县市上面的治理是一个非常荒谬的事情啊、哦、那如果高虹安他现在就是说在新竹市哈、嗯、就是说他先用这个新竹市棒球场把它作为政治操作的议题来转移他疑似诈领助理费这样子的一个状态嘛。嗯嗯嗯。那我讲一个，我觉得做什么事情都不要有双重标准啊。哦、像他日前在讲说哦，这个新竹市棒球场有挖出有很多的缺失，嗯嗯，但是还没有验收啊。那我就讲嘛，他讲说哦，没有按图施工、嗯哦、然后有很多的缺失。那我问你，那台北市的大巨蛋院兄、嗯、当时是不是就是被人家质疑说他没有按图施工、嗯、那后来柯文哲怎么样，他还不是发了建造了吗、嗯、就让他们改善嘛。 對。 那第二个，在我的选区有一个这个北艺中心嘛、嗯、那他 哦，那北艺中心有够歹 是啊、哦、 我记得看戏真的看起来看到看不下，我觉得那会验收啦， 是、啊、那 会过关啦， 是啊。啊，另外验收，他重点他都还已经验收了，都还那么多的缺失的状况之下、嗯、那高虹安或者说柯文哲你们民众党有没有出来讲说啊，你们自己盖的这个公共工程的品质那么烂、嗯、那这样子是不是弊案、哦、我觉得真的不要双重标准啊、哦、啊，大家也都看到就 那我想请问你哦，林庚仁是国民党还是民进党的？ 国民党的。 国民党，我干嘛一公为那民进党的呢？ 他现在会说林庚仁是我民进党的侧翼啊。 好，因为高虹安说挖到新竹棒球场的大秘宝，结果林庚仁说工程缺失跟弊案有很大的不同、哦、你现在到底是它是弊案还是工程缺失？如果工程缺失，你就要赶快叫厂商啊来改进、哦、这个是你市长的责任。如果是弊案，那你就把它移送法办、哦、林庚仁啊，竞选新竹市长的发言人许攸元说，高虹安的举动隐约有2014年竞选台北市长柯文哲的身影，明显是效法大巨蛋模式，棒球场无疑将是贯穿高虹安未来四年的市政主轴。他说面对棒球场任何缺失，高虹安必当草木皆兵，杯弓蛇影，任何有关棒球场弊端的风吹草动，杀鸡自当动用牛刀，才能尽收政治红利之效。那我想请教一下庄委员啊，你也谈话了咧啊，现在到底是工程缺失还是弊案？ 也最简单啦、啊、我感觉新竹市政府这个有一点点打、乱泼，给人家乱泼脏水啦、哦、一个重大工程的最简单，我简单记得我是业主，您、是厂商，后来我这个是10几亿的，像新竹这个就是一个统包案、统包案的，就我看你说哎， 付这个钱付的有没有道理？嗯，你刚来的时候你要把这个原来的旧的要拆掉嘛，哈，啊，拆掉你讲一亿多，有跳不跳嘛？就看了这样嘛。啊，黄颖，这是你来标诶， 是 啊，我你来给他拆掉，我还给你钱冇？嗯，我当然拆掉，我还付款嘛。 是， 够去地下停车场，去你讲六亿元冇？地下停车场哎，盖一盖。盖到哪里哈、哦？厂商差不多15天呐、啊。嗯，来的、就是爱计价嘛，我不可能去掉他全部十亿块，我首先我先宽十亿块起起的料，大概你业主特级没有这种，全世界没有这种功法嘛。嗯，一定是喏，你先盖，盖到一半15天，我来估验你做法者，看看敢不敢讲有这家。好了，那现在是怎么样？输阿伯竣工，你要报竣工。嗯。报竣工以后就开始来验收嘛，嗯、啊验收就出院，叫恁来来来，主责单位来验收，验验的了讲，你这吼、哦，甲规格无下呢，嗯、你要先去甲定做好哦， 是， 定期限期你把我做好，好，啊你把我做不做不好，钱不给你啊，嗯、我建议高鸿安那应该这样子啦、嗯，不要只挖一个洞啊。因为你现在拆掉了那个钱没有争议嘛，你现在地下停车场没有争议，你说这个球场有争议也很好啊，嗯、你的跨年动作要给上面拼拼。那什么规格嘛？我、嗯、阿、哦啊、你的家麦当劳威吉康，你的东南西北中甲威五康、嗯，五康你随机甲威嘞，隆中出现这么多的一个品质的话，嗯、那很简单啊，你可以要求啊。所以我反而会觉得说的是安怎你们在，有一条关系啦，今麦红川做被告啦，嗯、啊惨嘛，我今麦打做了起定员，上面我做被告变贪污，当然就开始，呵呵，林志坚你家贪污贪污贪污，一直来讲。正常该做的事情都没有去做，就开始危及康的公安呢？我会认为在移转焦点啦。 好，那这个是今天呢、啊、有这个记者继续问王世坚啊、哦，然后呢说你要不要跟林志坚道歉？你引用错误的这个数据把林志坚骂成这样，然后他的回答是我最不该向林志坚道歉，要求我跟林志坚道歉 ，never， 李公以他绝对不会。Over my dead body 的功，除非跨过我的尸体，有这么扯的事情讲的人，你自己去好好检讨。他说你这个十几亿的工程被恶搞，他说林志坚草包就是草包。那我想请教一下这个瑞德，你按照感受？ 今天你已经有我的脸书粉丝好友啊、嗯，那么直接发，民进党那是不爱处理王世坚跟高嘉瑜，嗯。你绝对别个倒票我民进党，这不是第一个，嗯，已经非常多人都是这个样子了啊、哦。那么查过后，马上礼拜我要就任这个民进党的东主席的赖清德主席哈、哦嗯。那么我要请你正视这个问题。那为什么呢？我问你一件代志，为什么民进党会再开除吴子嘉的党籍？嗯，为什么？就是因为他一再伤害民进党嘛、哦，那时候他的言论啊，嗯，那你现在王世坚跟这个高嘉瑜，他一而再再而三，我想一而再再而三，那个容忍已经到了爆发点了。嗯、啊，我你怎样？为什么最近大家情绪特别高，特别生气吗？嗯，因为民进党九合一败，嘉义市长府这个选举败，然后吴育龙又败，嗯，败连三败，大家那我心里面的那种愤恨、焦虑、着急，嗯，然后林志宽朗的，我跟你讲，国民党不哈，因为大家属于不同的立场，国民党想执政，他攻击你，我们可以理解，嗯，但是我没有想到，我们没大部分的支持者不要到接受时，我已经体无完肤，想要团结，想要愈合伤口，然后去打仗，嗯，这个时候突然间有自己人在背后插你一刀，嗯 ，over your dead body 是不是？嗯、 对， 我跟你讲，世间兄，我今晚跟你讲，你那是查甫囝。针对你讲错、引用错误的数据，就是不是高鸿安说的什么已经付出了11亿7千万，嗯，然后呢，你讲错了，因为只有9亿多，少了2亿，嗯，结果高鸿安讲不对，高鸿安到现在也没有道歉啊，嗯，谢锦江，你俩是查甫囝，这件事情跟全民道歉，你别跟我讲什么非网军、非1450、非侧翼名嘴，对就是对，唔对就唔是，唔对你也是查甫囝，你就公开道歉，跟全民道歉， 要求我跟林志坚道歉 ，Never。Over my dead body， 有这么扯的事情？ 一秒惹火台北市议员王世坚，就是这么简单。 我最不该道歉就是向林志坚呐、啊，林志坚应该向整个社会道歉。此间非彼间呐、啊！ 连续三天炮口对准林志坚，再加上立委高嘉瑜一句超真式行政失灵，让绿营内部炸锅，要求对两人开闸。 继续的煽风点火，在此我要郑重呼吁党中央。应该要开除王世坚的党籍， 不用检讨了。在这件事情，我没有犯任何的错， 也没有说错任何的话。要开除谁就请自便。 我们就多做事，然后多唱歌，少说话，然后多检讨，多反省。 高嘉瑜姿态放低，还是挡不住党内批评声浪。 很多的党员或者支持民进党人对高委的说法有很多的不同意哈，啊，甚至打电话到中央来。 你不要求处理他吗？ 很多舆情是这样反映的。 有支持者跟你抱怨高嘉瑜吗？或王世坚？ 给给干掉啦！啊，不过我觉得这都是党内需要有不同的意见。 党内同志就算想反夹，也得自斟句酌。反观国民党，声援力道一个比一个大。议员游淑慧发文统计，2018年到2022年选举结果，发现民进党在港湖没高嘉瑜，根本外强中干。更点评是民进党不能没有高嘉瑜。王宏威也喊话民进党高层体会民意。这一刻对高嘉瑜跟王世坚来说，党外似乎比党内还温暖。 这个是政府啊最新公布的哈。财政部啊公布我们的总税收是3兆2191亿，就是2022年。那其实不是4500亿，是超增了4950亿啊。全年税收跟超增的金额都双创历史新高，对，一共3兆2000亿，这嘛是税收新高。啊，超增啊4950亿也是超增的新高。那为什么会超增？他说获得因为拜企业获利大增之次，盈利事业所得税有收了1兆2400多亿，超增是2943亿。所以最大的超增是什么？ 盈利事业 税。盈利事业所得税。上面有说盈利事业所得税。 开公司外所得高纳税嘛。 纳税齁。过来第二项是叫做综所税。综所税的就东好你冇纳。 个人没的。 好，那大概都有纳个人综合所得税嘛。个人综合所得税超增多少？1200亿。再来第三个项税目是营业税。营业税超增了752亿。齁。那这个就是我说的，是因为经济真的不错，成绩不错。民进党唯一没做的就是说，没把这4950亿较紧的去帮助下来在疫情期间受苦的人啊，这是我的看法。还记不记得高嘉瑜在乎的是什么？那有讨论，方老师记得吧？ 货物税， 货物税， 他在乎货物税。我给大家看，刚刚是联合报写的，这个是自由时报写的。货物税竟然减了284亿。伊要再讲什么哈？超增4950亿，但是货物税还减了284亿。伊今嘛要再讲什么哈？伊不是讲这有做行政失灵吗？好，所以我要跟大家讲的就是说，你要基于事实，这个是你要给小英肯定说啊，民进党执政成绩不错。那如果你证据错了，其实高嘉瑜后来有道歉。好，那。这个王议员王世坚王议员其实他也没请过我们节目为什么他要打这样呢？我想请教一下 iPhone， 因为有些是你的台北市议员的同事那有些是你党内的同志，现在你听到的基层对他们两个感受是什么？ 其实最近吼，就是说这些言论在我们比较亲绿的群组、地方群组，有很多的支持者都是蛮难过，有些甚至很气愤哦。当然，像刚刚的其他人讲的说，你比较有激烈的反应，就是说啊，一定要开除两位，就是前辈这样子哈、那我会觉得说，讲话其实身为一个公众人物其实我们都必须期许说我们在监督的时候都要基于事实不要说啊你今天讲了但是跟事实的状况不一样该认错其实就认错我觉得民进党是一个大明大放的政党包含我们也开检讨会议都可以来表述但是有声量有媒体能量的人你不能就是说对支持者来说就是说你不要说讲跟事实相反的话那尤其是在民进党大败之后很多支持者其实他那个心里面的受伤感其实会特别的重那所以就是说长期累积下来他会觉得说你明明是民进党的东来东挤啊那也没替咱民进党的恭维其实还有一个说法就是说那国民党跟民众党当他们做得不好的时候那你们有没有用相同的标准去骂他们呢我觉得很多支持者他其实他们关注的是这个原因 好今天国民党市议员徐巧芯他说 真正的战犯没人敢提，只敢欺负没有派系的王世坚跟高嘉瑜。民进党根本没有反省，你知道哦？这个代志安尼就变作民进党无反省啊！呼吁民进党高层体会民意，为何王世坚、高嘉瑜的诉求得到较多民众的支持？外界也可借此检视民进党是否真的改革反省。这个是国民党的市议员游淑蔚，他说：“内湖跟南港是民进党不能没有高嘉瑜，而不是高嘉瑜需要民进党。”民众党的发言人杨宝珍说：“民进党是一言堂呢，讲不得哦。”呀，那我想请教一下范老师，真的哦，内湖跟南港，民进党不能没有高嘉瑜哦。 首先，我是觉得，我对于这个王世坚的这个讲话，我是蛮遗憾的啦。因为他之前讲过 "Over my dead body"， 什么时候讲的？大家还记得吗？2014年的太阳花学运。那时候他站在这些学生的前面，因为白狼张安乐想要对这些学生动粗。当时这个王世坚站在第一线，对抗跟这个白狼这些支持者，他们的互相对骂。他讲这句话，讲的真是掷地有声嘛。可是今天他又讲，是针对他说，今天同讲这句话是说他不愿意道歉。我觉得就是说，我们今天很一码归一码，就是说，民进党当然有人要有各种不同意见，我都尊重。啊，那王世坚过去也对民进党有很多批评，包含他要这个苏贞昌下台，我觉得都可以尊重，每个人有不同的看法。但是我们今天强调的是，因为你拿到的资料是错误的，你这样子用错误的资料来对林志坚做这样的批评是不公允的。这个林志坚哈、跟王世坚两个人的名字都有一个坚字啦，但是我真的是，我觉得相煎何太急啊，因为你这样子让人家觉得这党内互打。乱打，这样对民进党是没有任何建设性的帮助。如果今天找到的资料是确实的，我觉得你提出批评，或者你的数据是正确的，那我没有话说。 是， 所以我觉得是一码归一码。那至于说你说是不是是港湖地区是需要高嘉瑜高嘉瑜不需要民进党，我必须要讲，高嘉瑜能够在2020年当选，也是民进党很多支持者支持的。那我不需要讲，如果讲这句话，那我觉得高嘉瑜你应该要出来反驳。为什么？因为你这样对于帮支持你投你一票的人的党民进党的支持者来讲，情何以堪。你在伤口上面撒盐嘛。我觉得国民党在这个时候讲这种风凉话，高嘉瑜你应该要站出来批评国民党。否则你就被人家觉得好像都国民党在帮你讲话啊。那这样下去的话，只会让支持者更加的痛心，更加的厌恶而已。 那讲到国民党，因为张亚中孙文学校的校长啊，张亚中，他宣布正式要参选这个国民党总统的这个候选那么也就是说，这样的话，可能国民党总统就要举办初选，而且他要求要辩论。来，我们来看一下。 我在此郑重宣布，参与中国国民党总统候选人的提名选举。 国民党荐举2024总统的右舵艺人，中文学校总校长张亚中，身影一段时间再现身，开记者会表态争取党内总统。 国难当因，庶民自救。我要代表的将不是那个从李登辉一将已经失去理念、灵魂与方向的国民党，是以孙中山先生救国精神。 张亚中喊出庶民自救，更批评国民党已经失去理念灵魂，简直党中央意味浓厚。如今国民党内赵少康先开出第一枪，争取2024总统提名，再来又有张亚中加一。至于民调最高的侯友宜、朱立伦以及郭台铭，同样动作频频。 国泰民安你在讲述叫郭台铭。 郭台铭发红包给义消，上头印着“郭台铭安，守护台湾”，谐音“郭台铭安，护台湾”，与布局2024大位再引发联想。不过张亚中偏中立场令外界颇有微词，如今表态似乎也发难朱立伦，党内初选如何办，成为关注焦点。 现阶段最重要的就是全党团结一致。3月4号，我们面临的挑战就是我们南投县的补选。 为中华民国为国为民努力的做事，我相信这个都是一个正向、值得肯定的。 公平、公正、公开的竞争，我觉得是非常需要的。中国国民党要跟柯文哲的合作，我觉得当然可以。 蓝营2024点兵点将人选多，再加上深蓝派加入战局，多次表达无私无我的朱主席，如何选出最强人选，成为首要难题。 林先生，这代表是国民党必须举办初选吗？ 不啦，没人在讲啦。就是讲，阮中央的初选办法被公布嘛，比如正式啊，我拢只要要办初选，公布以后啊，得人来报名嘛。啊，这么的，迄个赛制都要被公布咧，都人讲要选，迄种意愿表达啦。是安尼啊，你人讲你要选啊，啊，我人讲我要选啊，啊，是讲这意愿表达。目前听起来征召的机会还是大于初选啦， 征召大于初选。 对啊，那征召好友要有可能出来啊。第一个啦，当然只嘛有人在瞧，什么过年进前会用迄个新春团拜，还是是迄个喝春酒的方式。喝春酒不一定啉啦，喝春酒可能啉茶安尼尔啦。啊，无等下我拢抿一口跟你讲，就讲喝 迄无聊。 那食饭的时讲者咧，有人在瞧啊，有大佬在瞧。啊，第二个讲瞧出来的方式是讲想要出来，啊，这个啊有迄个这够悬念啦，啊，不讲决定讲想要出来，好有伊。听起看起来是有迄个动机，够有迄个企图。啊，不过一出来是讲出场是，没想到出场啊是会麻烦啦，啊。所以这可能爱到过年过年了，还明朗啦， 啊。OK， 今天啊，这个南投德山有一个指南宫，因为伊有名是因为伊救迄个发财金。 发财金， 好，哦。那因为进来信众看到供桌上有成箱的红包，啊，这个是鸿海创办人郭台铭跟前立法院长王金平一同署名的。上面还印着国泰民安守护台湾八个字啊，哦。那国泰民安啊守护台湾八个字说谐音就是郭台铭安守护台湾。好，郭台铭是中华民国义消联合总会的顾问，王金平是该会的总会长，所以两个人署名。那根据三立新闻的报道，指南宫的主委叫庄秋安，以供郭台铭很用心，他说一定要来指南宫贵行会。听说他本来要包2000块，然后5万包等于1亿，5万包只包2000，哈，哦，啊，一亿，但后来有人跟他说，一包2000以后就没有人敢接了，哈，哦，所以标题说郭台铭花200块的红包，200块嘛，真简单去摆哦，哈，哦，那我想请教一下这个东豪，这是政治动作吗？ 一半一半， 好， 哦，我为什么讲一半一半哈？义消我们义消有3万多个人。 嗯。 我们全那个常备的那个就是那个正式的那个消防队要1万多嘛。义消然后我们要加义消我们才有办法把全国的这个然后急难救助啊这些消防队运转。 嗯。 啊所以义消总会顶级是3万几个人。啊这边回应是王金平。我想讲一半一半。 嗯。 王金平王院长准备被卸任了。啊，现在你要想要搞好郭台铭，要搞好郭台铭，所以你看，你也看到这个这盖一包两百嘛， 嗯， 你讲一包2000，每一300几的义消，大概拢一包， 嗯嗯嗯， 一定就送，有没有？ 哦， 啊，义消现在拢一包， 嗯， 义消你双击的选嘛就好用的， 嗯， 因为啊，团结活动力强，300几的左酸丸， 嗯， 你们开玩笑， 是。 啊，所以王金平为什么你在 看起来他好像选总统的心念有动哦？ 嗯 嗯， 我有点不负责任的讲，为什么叫有点不负责任讲？王金平有跟我一个朋友，郭台铭有去年有跟我一个朋友讲，就去年没有很远的时候，嗯，说他不想， 嗯 嗯。啊，我问我朋友的时候呢，我那个朋友在也是政界的高，也算大佬，我问他说啊，今年呢？伊讲今年伊无把握， 嗯嗯嗯嗯， 除非到个今年，因为这样一位上旬嘛，除非到伊去问，往日去问郭台铭，佮问一届啊，伊佮讲伊袂算，安尼伊就相信伊袂算。 Okay. 啊，另外我一个朋友佮我讲，提醒一件代志，半开玩笑啦，伊讲你要先确认一下郭台铭现在还是不是国民党党员，因为我们都记得他当年退 党，他退党了， 嗯嗯， 啊，我有朋友佮我讲。你怎样澎湖县的迄个澎湖县的副议长啊？ 嗯， 定定在退党， 定定在退党， 退国民党。 哦，好好。 啊，退了就回来，退了就回来。 嗯嗯。 我问了问伊讲，是安怎退了就回来？ 嗯。 伊讲啊，伊个副议长不是乱退吼，伊是有写申请书的吼，上去地方广东部对不对？安尼无准算。 嗯。 爱广东部把迄个退党申请书上到中国民党中央部。 换句话说，你要讲的就是说，透过澎湖这个人物。郭台铭要进来回来国民党也是简单的事啦， 不，他当年是口头上讲退党嘛，到底那个程序完成没有？他搞不好还是党员呢。 好，那这个台湾要守护，当 国际上都在拼命啊守护台湾的时候，郁慕明透过中国社群媒体发表文章，公开呼吁，公开呼吁中国领导人习近平解放台湾，不要再等，不要太书生气，要学一学毛主席的霸气啊！恐怖，恐怖，恐怖！为什么会这样？等一下回来我们继续讨论。来，先休息，进广告。这个看三个新闻，一个是日本首相岸田文雄，他去法国访问，那跟法国总统马克宏举行双边会谈以后，两个人一致反对在东海跟南海以武力试图改变现状，而且强调台海和平稳定的重要性。好、哦，法国跟日本啊，这个不准啊台海发生战争。好、哦，接着你会报台湾，日本啊说现在啊。这个在日本的马毛岛，因为它是一个无人岛，好、哦，日本最第二大的无人岛，要打造一艘永不沉的陆上航空母舰，哦，供给美军进行飞机训练，哦，目的是什么？目的就是这个希望能够这个保护台湾，一旦台海发生关系巨变，马毛岛可以让美日这个美日的军队迅速做出反应，为着要保护台湾，哦，当然嘛，保护日本了哈。大家是这么的这个准备啊、哦。另外是为了因应台湾有事，美日两国正加强离岛有事的快速反应能力。美国计划在2025年之前在冲绳建立所谓的陆战队滨海作战团，简称 MLR、哦。那这滨海作战团啊，大概一个团是2000个人，然后在关岛、在夏威夷还有在冲绳，现在要设的是在冲绳。目的是怕中国打台湾。当美日欧盟这个西方国家在保护台湾的时候，为什么有一个这个郁慕明会要求习近平赶快打台湾？好、哦，那我们先来看的是，其实这个日本啊也在防着中共蠢动。好、哦，那么针对郁慕明啊，在中国公开呼吁习近平赶快解放台湾，我想请教一下彭耀兄，你的看法什么？ 我感觉这哈，事实上是郁慕明的这个个人向中国表忠，嗯啊，因为像这种向中国表忠的太多了，嗯啊，不要只是郁慕明而已。那问题是郁慕明的这种表忠的用词，而且他把毛泽东搬出来，嗯，坦白讲，这对习近平来讲是很大的羞辱，对不对？意思就是说，你习近平不如毛泽东了啊！毛泽东比较有霸气啊！你看毛泽东当初这个因为中共刚生产出核原子弹的时候，那是1960几年的时候啊，那时候美国、苏联的原子弹已经都非常非常多了。嗯，所以毛泽东曾经讲，他没关系啊，我们来打啊。那么当时中国只有这个大概差不多8亿人吧啊，他说我们中国。啊，就算说我们死了一半，我们还有一半的人，嗯，啊，连赫鲁雪夫都被吓到，嗯，那时候苏共的总书记叫赫鲁雪夫，他说不是，他没有想到说他会这样回答，嗯，这 个核子战争， 意思就是说大家打核子战争。 郁慕明以前不反共吗？ 啊，对呀，啊，所以说这个就是嘛，郁慕明，你看以前我怎么认识他的？嗯，民国60年那时候我们是很重要的事情，就退出联合国，嗯。退出联合国的时候，我是去考军校。嗯，郁慕明他们啊，在美国成立一个叫做爱国反共联盟。嗯哼哼，这个联盟后来叫简称为爱盟。哦，这爱盟里面有哪些人呢？郁慕明呐，啊，以前台中市长胡志强啦，嗯，啊，这个马英九啦，啊，等等这些人。嗯，哎，他们当初是打着爱国反共的名号，嗯，后来因为这样子如此的爱国反共，让小蒋都感动了，嗯嗯嗯，对不对？所以这些人后来在台湾的政坛上，嗯，都各有一片天。但是你看呢，啊，这个人哈 啊两蒋死了以后啊，马上就变了嘛，嗯，对不对？ 国际上是怎么看待台湾？这个是驻扎在日本冲绳美军陆战队第三远征军的指挥官叫比尔曼，我知道他是中将。嗯，他在《金融时报》说啊， 美日武装部队正在迅速整合指挥结构，并扩大联合行动规模。而这里重要了，菲律宾基于跟美国的一个协议，同意美军在原本五座基地之外，也就是说美军在菲律宾的五座基地，另外还要再供应五座菲军的基地啊，给美国用，因为因应中国潜在冲突做好准备，包括台海战争，那日本是要帮忙台湾的呢，再给你五座基地呢，哦， 所以这里啊，我要特别再强调， 是 像赵少康经常讲啊，我们台湾没有纵深呐，啊，台湾这个小岛啊，我们跟老共怎么拼呢、啊？谁说台湾没有纵深呢、啊？这就是我们台湾的纵深呢、啊。我们台湾纵深在哪里？在琉球，在菲律宾。现在我们的纵深到关岛，关岛的美军，琉球的美军，他们是拉拉队吗？他们不是拉拉队啊。尤其在琉球普天间的第三远征军，美国陆战队，他们就是搞实战的嘛。 好，刚刚讲的是美，像日本、法国、菲律宾，我们看韩国。近期公布一项民调，南韩啊 ,65% 的民众支持在中国打台湾的时候驻美协防台湾。驻韩美军也表示正在制定计划以便支援南韩协助台湾情势。连韩国的 65% 支持呢，来接着瑞德。 今天台湾对美国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军购，是什么？是空军的，非常有可能是台湾已经要了，等了十几年都等不到的 AGN-158， 就是射程370公里，我公开拍天，你要给他拍对吧、我直接一升空棒就打到你的中国港口把你打掉的、那 AGM-158 那个很可能美国会卖给我们。那除此之外，刚刚洪仪讲到一个重点啊，那日本开始看日本跟美国开始在合作做什么事、弹药库、那日本本来有1400多个弹药库，一井七成都可以不嗨都，为什么？因为敌人是俄罗斯嘛。那他现在呢发现中国不得了了，所以中国是变成他们主要的敌人了、所以他现在大概有130个弹药库放在哪里？放在丢丢琉球跟我们与那国岛这附近。那美国海军陆战队刚刚不是想说他的这个等于说第二个相关的这个连队呢会放在那个琉球嘛。你不要小看他这个海军陆战队，美国今嘛驻军哦，住在美国，美军住在日本大概是34000人，基本啊弄海军陆战队。你知道去年他们演习什么吗？去年他们找了太平洋很多个小岛演习什么？我用很快的速度，一整年的海军陆战队东上面重装甲重炮，但是他有个缺点，火力强格的慢。他现在用很快的速度到了以后呢，你到了以后，一往北北荷兰的那个海马斯火箭弹，为什么海马斯火箭弹不是可以打陆地而已，还可以打中共的航空母舰跟各式的船舰，而且它非常的准。那他现在也在冲上面。因为他在这里没有大型的相关的基地，所以呢，已经把它琉球。我猛地有人说美国智库这个相关的那个24次的这个什么兵推，对不对哈？他的前提是，那么日本跟美国会参战。他说，如果到时候打台湾，日本跟美国不会参战呢，那台湾不就 GG 了吗？我猛地一件代志。美国的智库，这间智库是已经历史悠久、非常谨慎的嘞。他为什么特别把美国跟日本拉进来？为什么美国跟日本在琉球、在巴鱼骂的国家，你不能让你跟丢把所有的飞弹全部12式要增强到从200公里要增强到1000公里？因为他已经看到了，伊要怕不是要怕台湾的呀，伊绝对把琉球摕起来。伊把琉球跟台湾摕起来了，歹势。整个太平洋以后对吧齁，整个太平洋有一半是伊的啊，所以美国也看到啊，所以美国才而讲一个不算是秘辛做一个总结啦。今年元旦的时候，蔡英文总统到澎湖去视察，那么闪光超远从来没有我们的三军统帅总统去这个视察过。包括陆军的特战部队，那么海龙蛙兵有一些会移到来守我们最重要的淡水河，因为银科林用200-300架直升机被围挡住有200。你知道蔡英文 可是如果真的这样子的话，玉木明这些人会站在哪？ 黑龙门差不呀，黑大胆子，因为他们是台湾人啊！我讲他们的，我心目中不把他们当做台湾人呐、像这种不是台湾人的台湾人了、我们根本不用理会。我这么被告的是红衣，你知道吗？当蔡英文总统在澎湖视察牛心湾，在视察海龙蛙兵这个闪光超演的时候，在同一个基地里面，竟然有现役的美国的海豹部队现役的海豹部队就在同一个基地。以前美国除了派绿扁帽来我们古关空降特战中心做种子教官之外，他们不会那么明目张胆把海豹部队派来。虽然在之前的汉光演习已经来过澎湖一次了，但这次是明目张胆，一个阿公的讲， 美国已经派海豹部队跟台湾的海龙蛙兵一起联合操演了。 哎，傅老师， 这个韩国竟然有 65% 的民众是支持，就是说协助美军来协防台湾，这是很难得的啊，这个民调。因为我们知道过去韩国一向相当亲中，但是我们知道去年的时候，美国的皮尤研究中心也做了民调，韩国 80% 的民众是讨厌中国，去年9月28号。所以你看这两天发生什么事情，很重要就是韩国啊，因为他对中国的进入到韩国的这个观光客或者是旅客，他有比较严格的这个所谓的快筛的这个机制，而且要挂一个黄色牌子做区隔，而且强调要，因为他们认为中国的疫情并不透明嘛，特别是这一波他忽然开放了以后，结果呢，中国驻韩国大使馆宣布禁止韩国人短期前往中国，包含你是经商，你是旅游，你是洽谈，也就是说韩国现在韩国人现在不能到中国去哦，而且现在中国驻日本的大使馆也同样就是禁止日本人短期到中国去，等于说中国现在是一个对韩国一个对日本，这两个邻近国家都禁止这两个国家的人民到中国访问，哎，这等于是锁国政策，哎，那你现在韩国今天做没有错啊，因为你中国的是你疫情不公开啊，是你忽然本来是动态清零那么严格，忽然变成哇全面的这个开放，外国大家紧张啊，可是你看啊，很多欧洲国家也这样做哦，中国不敢，但中国不敢吭一声，只敢对韩国对日本， 对， 柿子挑软吃嘛，所以韩国民众现在肯定更厌恶中国，你嚣张跋扈嘛，你自己不检讨自己的防疫措施，你自己不公开你自己，你到今天为止你的死亡人数还那么低，而且现在根本不公布确诊人数，那你这样子盖牌，整个国家盖牌，你去怪韩国人对你韩国政府对你采取比较严格的措施，你有道理吗？啊，所以我觉得啊，中韩的关系可能会比当时的这个萨德反导弹事件，那个韩国式的萨德嘛，引发中韩之间的这个关系的恶化，我觉得会比那个时候更加的严重。 菲律宾好像也反转齁。 菲律宾反转，对， 没错。而且新的总统上来以后反转了。 对，而且菲律宾，我们知道菲律宾的军方他过去跟美国的关系就非常好，他们的军人很多都到美国去受训，甚至是念美国的西点军校，所以而且菲律宾的中高层很多是有钱人，他们的小孩都在美国留学，所以我觉得杜特地当时是比较亲中，好，这样子你看现在的小马哥，状态也到， 因为意思是什么？意思就是说，真的台海开战，菲律宾提供十座军事基地给台湾，给美国用， 给美军用， 哎，老共是会打他的呢， 对，所以他是等于说把我自己摆上了火药库去，他可以说，我这个谋害歹计啊，我不管。 洪毅，你没有发现一件事吗？第一岛链整个全部拴紧了，从韩国、日本、台湾一直到菲律宾，这是大概过去十几年都没有做成的事。习近平做了一个完成一个不可能的任务，让这些国家全部团结在一起。 因为最简单的，你中国再厉害，你要一次打三个。我菲律宾还不先算哦，你要同时跟台湾打，同时跟日本打，同时跟美国打。 可能还有一个韩国。 韩国我还不算在里面，我都还不算韩国。 是。其实老共、 你怎么有可能有一个国家的军力你可以一打三呢？ 有啦，就那个强国啊。 真的有够强，自己找死啊。 其实老共现在很恼火，老韩国是怎样？韩国国会副议长前几天秘密来台湾访问，老共气得跳脚啊。 串访。哇，这个很不容易齁、 哦。不容易啊，不容易。 是。 现在德国的国会的这个他的国防召集人 啊，国防委员会的召集人， 对，老共一跳脚啊，对不对？ 德国也来， 而且他惹恼了日本跟韩国，因为他们下令了中国不再发签证给这个日本跟韩国，惹恼他们了。